闭目入神，片段在摇晃，白被单盖过了绝望，浸染着曙光，过分着迷，我站在何方？愿抱紧你再次的汗，身心再次安躺。曾望见世界遍布了花园，照耀天上温暖，再美最后也终极酷选，预定了轨迹，幻变早有命数，无谓继续凭着记录，寻着痛与你再度接触。Your love forever， 闭上眼看过天空，闭上眼再次追踪，追逐着身躯失了踪，怕过去痛快消失，描绘当天气质，难道记忆消失也值得？窗帘的瞬间，乍看世界已消失，描绘不出过失，沉在记忆中却剩得我。闭上眼看过天空，闭上眼再次追踪，追逐着身躯失了踪，世界已消失，重描绘当天气质，曾纵过好音也值得，凭着记忆跟你热吻。